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端木翠原不知道殉葬竟是这么可怕，开始时棺上尚有气孔，躺在棺中摇摇晃晃，眼睛死死盯住从气孔中透出的两端细细的光，耳中传来哀哭嚎啕之声。他并不觉孤单，隔着棺椁他还在人间，但是后来眼观入土，最后一线光都没了，窒息的感觉和着黑暗扑面而来，他害怕到哭出来，拼命用手去抓，用腿去踹暗沉沉的棺壁。后来知道徒劳，只剩下哭，开始扯着嗓子哭，然后哭累了，很小声的间断着呜咽的哭。哭着哭着，忽然听到娘亲叫他：“ 小木头。” 他吓了一跳，好奇竟大过了惊喜，一双眼睛瞪得乌溜溜圆，奇道：“ 娘，你怎么来了？” 他亲眼看到娘冰冷的尸身被放入另一口棺材的，难道是他哭得太大声了，把娘给吵醒了？棺中很黑，他看不到娘的样子，但他能感觉到娘云朵一样柔软的手轻轻抚着他的头发，声音好听极了：“ 小木头，睡一会儿。” 他听话的睡了，也不知睡了多久，醒来的时候听到刺啦刺啦的声音，像是指甲在刮擦棺壁，听得他毛骨悚然。“ 娘，是你吗？” 娘低低应了一声，柔声哄他：“ 娘要把棺材弄破，让小木头出去。”“ 那别抓了，好难听的。” 端木翠抱怨，想了想又一本正经地跟娘讲道理：“ 抓不开的，我那么使力踹都踹不开。” 娘扑哧一声笑了，声音愈加绵软温柔：“ 好，不抓，那小木头好好睡。” 端木翠心里叹了口气，怎么又要睡呢？虽然他的确很喜欢睡，但是以前睡多了不是还会被娘揍的吗？不过睡就睡吧，不睡白不睡。也不知睡了一天两天还是三天，醒来之后他睡不着了，他轻轻地去拉娘的衣裳，小声道：“ 娘，我做了个梦。” 娘嗯了一声，在他额上亲了亲，嘴唇微凉，像是经了薄霜却不失饱满的花瓣，带着凉凉透透的香。“ 那小木头说说，做了什么梦？”“ 我梦见我就要死了，后来天空飞过一只熊，我就好了，不死了。” 其实他做的梦很长很长，梦里他遇到很多危险，很多稀奇古怪的死法。有一次被一只蚊子叮了一口，他就觉得自己要死了，但是每一次他都转危为安了。为什么呢？就因为天空飞过一只熊吗？这是多么奇怪的梦啊。文王的第四个儿子周公旦精于解梦，但那个时候他声名未起，端木翠也没听过他，他只能问娘：“ 娘，这个梦是什么意思啊？”“ 这个梦啊。” 娘一时语塞，不过她很快就想到如何去回答。“ 说明小木头是很好很好的孩子，哪怕是遇到危险也会有人来救你帮你。”“ 是吗？那他叫什么呢？” 小孩子嘛，总是喜欢打破砂锅问到底。“ 他叫熊飞啊。你不是梦见熊在天上飞吗？” 他觉得娘说的不对， 难道梦见熊在天上飞，救他的人就叫熊飞吗？如果他梦见熊在地上跑，娘亲会不会说那人叫熊跑？总之他觉得说不通，但是他还是嗯了一声，很乖。 嗯，娘，我记得了，是熊飞。 这句话说完之后，娘就不见了，拥着娘的那种暖暖的感觉也随之消失。黑漆漆的棺材中只剩下他一个人，他呼吸困难，几乎喘不过气来。 我要死了，谁来救我？ 棺外传来鼎沸的人声，棺身似乎被人腾挪移动，棺盖上有什么在敲击打扣，然后突然之间棺盖就被掀开，刺目的光灼得他睁不开眼，但他疼的一下就坐起身来，大口大口的呼吸。端木翠能感觉到周围的人声变化，开始是惊惧的，有人在倒吸凉气，然后是不加掩饰的哭声，那是鱼山部落的族人喜极而泣，再然后他终于就睁开了眼睛。他第一眼就看到一个老头，白头发白胡子白袍子，脸上的皱纹堆得像老核桃，立在棺材的正前方，正弯腰仔细地打量着端木翠。见他睁眼，那老头呵呵一笑，伸手过来。 丫头啊，起来吧。 那时端木翠还不知道这老头就是姜子牙，他只觉得这个老头笑呵呵的，好慈祥的样子。他突然就觉得很委屈，抓着姜子牙的手起身，哇呀一声就哭了。姜子牙笑呵呵地搂着他，轻轻拍他的背，哄他说， 丫头别哭了，吃饭去吧。 后来他一点点听说姜子牙的事情，尤其是那为后人津津乐道的姜子牙钓鱼愿者上钩。当时端木翠一点也没觉得姜子牙有什么聪明的，他忧心忡忡的，同时又为姜子牙感到庆幸。 幸亏少妇没有打鱼为生，否则饿死一人不算，还得饿死全家呢。 知道姜子牙盗号飞熊的那一天，端木翠如同醍醐灌顶，关中所梦历历如在眼前，娘果然是说错了，那个人不叫熊飞，而是盗号飞熊，那个帮他救他之人原来就是少妇呀。那天端木翠沉默非常，一个人坐在殿前的台阶上揪着青草，忽喜忽悲，时而感叹，时而发怔。周公旦携着绢册从他面前过，顿了顿又退回来，好奇道， 端木，你做什么？ 我在想。 他摆出一副思想家的架势，清澈的目光中带着几丝遥远飘忽的迷离。 做梦这个东西真是很奇怪啊。 有什么奇怪的？ 周公旦莫名其妙。 就是很奇怪啊，你想想，一个人做了什么梦居然能预示到会遇到什么事，不是很神奇吗？比那些个龟甲占卜要神奇多了。 想了想，端木翠又长长吁了一口气，像是少年老成的拍了拍周公旦的肩膀。 周公旦，你这么聪明，你肯定能搞明白做梦是什么意思的，肯定能。 把周公旦忽悠得云里雾里之后，端木翠摇摇晃晃走远。他揪了一天的青草，饿得不行，很想喝一碗面糊糊。大预言家端木翠歪打正着，瞎猫碰上死耗子，一辈子也就这件事预测得荡气回肠。周公旦原本的志向是成为一代圣人，经端木翠这么一点拨，他觉得拨点时间研究一下解梦之道也未尝不可。时至今日，周公解梦还在各大地摊盗版书排行榜上占据一席之地，端木姑娘可谓功不可没。虽然很多人都讥赏宁为玉碎不为瓦全，舍生取义死得其所之类的豪情壮语，但是事到临头总还是信奉好死不如赖活着这一套的。 活着有什么不好的呢？有香茗醇酒，有小曲儿听，有纤细看，有些花样新口味的小食，有数不清的未知和期待。但是死了是什么？是茶凉，是灯灭，是一了百了。端木翠并不想死。电光火石之间，有个念头闪电般将他纷乱杂嚷的思绪照得明白透亮。他浑身一颤，也不知哪来的力气，忽然就伸手攥住展昭的衣襟。 展昭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一袭风霜，偶一闪亮。